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Papa!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Papa! 好啦，頭先就休息咧，睇一睇新聞咧，咁都睇到咧，而家即係所有商場咧都出現呢個警報啦。咁啊，香港人呢個聖誕就同咧日軍當年啊3年8個月開始啊，就係喺呢個楊 平安夜 總督喺呢個 落呢英國 半島酒店就向呢個日本嘅佔領軍嘅呢個司令酒井隆中將投降。定我唔記得咗機谷廉介，應該可能係酒井隆中將投降嗰陣時嘅情況係一樣嘅。咁啊，而家仲癲過日軍，咁咧就大家見到咧就未有任何情況底下喺新城市廣場就射胡椒啦、海港城啦、朗豪坊啦、Yoho Mall啦、元朗，咁就日軍都淨係限於喺灣仔啊等等嗰啲港島區嘅即係商業區一帶喺度布防。咁啊，而家香港嘅呢個警察就全面咧就係、是。總之好像蘭桂坊當日的這個Halloween 一樣，總之就不想你過節、一早呢就是布了一些便衣，那呢就是不是呢、通常現場就很簡單的，以往我們示威這麼多年都知道警察的防暴裝備呢就會放在防暴車裡面的警車裡 面，也是很輕裝備 的，是的，甚至我們97之後那頭幾年前線的警察甚至是沒有警槍的， 沒有配槍， 不會穿防暴裝備，當然就是軍裝警察，沒有配槍的，其實 跟我們的身形都是差不多的， 沒有，還要是放那些、女警或者是那些、沒有那麼看起來沒有那麼挑人性的警察在現場。現在已經去到的地步就是什麼呢，他一現場裡面拘捕人呢總會引起混亂的、因為那個仇警的意識已經是遍及全香港各階層，所以呢他一執法，所謂的執法甚至不是執法，可能是因為言語上的衝突就要拘捕人的時候，人家在商場唱歌關你差事， 跟住就扣留你48小時， 一拘捕人呢後面那些人就包圍了、很多的警民衝突就是這樣而來的。 咁而喺佢哋執法嘅過程裏邊咧，就係言語亦都係相當之咧係挑人性嘅。 例如叫人曱甴啦， 係啦，叫人曱甴，叫人夠鐘 花。無數次喎，連喺現場嘅電視啊、收音機嗰啲全部都 由呢個省仔康樂會主席到呢個指揮官到呢個前線嘅蒙面警察，咁就不斷用呢個曱甴論去呢個辱罵呢個示威者。咁呢個半年嚟已經積落啦，呢個仇恨即係已經冇得掹嘅啦，其實。咁所以咧，就所有一啲嘅現場執法行動咧，都會導致呢啲嘅警民衝突出現嘅。 而家反而冇警民衝突咧，我哋覺得幾奇怪啊！尤其是呢啲咁活動裏邊，嗱喺我哋過幾十年嘅日子裏邊，呢啲平安夜啊、倒數啊，甚至農曆年年宵攤位嗰啲，佢大家都開開心心噶啦。即使嗰年係2003嘅七一遊行，或者我哋面對好多人負資產啊、跳樓嗰啲問題，唔一樣係咁過。但係今年係最值得注意，我覺得1920 嗱呢個就係 幾個好敏感嘅位置，我都預估到啦，就係油尖旺啦、新城市啦、港島可能好啲嘅，不過我估南桂坊 都會㗎啦，銅鑼灣啦、 灣仔、 元朗啦、721啦， 未能幸免呢，全部嘅地方都係。 咁就鄧炳強都高調喺呢個九龍公園見記者啦，就攞自己落去巡，咁咧就冇用啦，我覺得其實你幾多警察啫，我覺得。如果你的警民關係一日不處理好，處理好的意思就是說公義得不到伸張，你幾多警察都沒用，我覺得日日免費給飯盒他們批膳食津貼任攞 OT 任攞都沒用。 這個就是我想這麼多年來香港人感覺到不善未宜的一件事，我們從來都沒見過一個警察城市是即表達到一種暴力，是我們不同年齡階層的人男男女女阿叔阿嬸都大家喺度反撲咁。 係啊，因為呢個就幾樣嘢，我覺得一路以嚟香港就係武警同民警合二為一。咁呢啲民警平時咧就喺呢個嘅社區執法嗰陣時咧，佢哋就係所謂嘅扶老攜又救助弱呢個弱勢啊等等。咁但係當佢變成武警執法嗰陣時咧，就變成一啲嘅兇狠殘暴無道嘅警察嗰陣時咧。是令到市民的落差很大， 同埋咧，你話內地的公安咧，都有多時係避咗呢啲鏡頭啊嘛。以前有時嚇， 誒佢哋唔會嘅，反而內地嗰啲，因為 喂大佬，你而家最令大家最難頂嘅一樣嘢就係咧，眾目睽睽之下，大家都有個手機嘅時候，又影相又拍片，你都夠膽咁做？ 同埋已經係半年咯，係變本加厲， 繼續喺度嗌人曱甴。 他是冇單止委任證不出事，又話以前就話俾張藍色的行動呼號，而家都冇啦。 而家就攝張警察加油喺度啊嘛。 係啊，嗰個行動呼號都冇咗啦，又講過又話做，結果又冇做啦。 嗯， 我根本上成個紀律部隊嘅紀律就蕩然無存。 有人咁講過嘅，幾句之前即係大家分享嘅時候，佢話其實佢最初一般係甩碌嘅啫，即係六一二嗰日咧， 係 一時唔記得咗事嗰日，我冇理由噶嘛。佢話係啊，嗰啲你唔好以為香港啲警察好勁啊，個個咧即係唔好話人偽進啦。總之就係讀完書出嚟咧，係同我哋呢個世界咧係完全脱節嘅咁樣。咁試過六一二之後咧，佢就話：咦，呢條橋得喎，唔會好似朱經緯啊呢個七警咁咧，係俾人 identify 到，即係究竟你嘅身份係乜嘢？喂，呢班仔真係蠢到啊！真係要賣甩你嘅時候，到時。西良，你嗰隊 team 係咩人嚟嘅？ 一早賣甩咗啦！ 嗰把聲邊個嗌曱甴 嘅？同埋好簡單，就係呢啲咁樣嘅行為咧，就係、你話真係冇辦法逼到佢哋出嚟咩？我覺得唔係。咁嗱，就啱啱咧，英國有一個判 案例係嘛？ 有一個案例。 今日你 check 咗 9號嘅一個判例，就係、呢個 上訴庭 Northumbria Police versus 呢個 Police Appeal Tribunal。 嗯。 咁啊 ，Police。Appeal Tribunal 喺英國，我諗就類似監警會咁嘅組織啦。咁就即係咧，就係話説喺2017年咧，英國有一個警察就係咧喺酒吧裏邊嗱，唔係執行任務添喎， 休班嘅時候 係同朋友喺酒吧裏邊飲酒嗰陣時，喺醉酒嘅情況下邊咧，就係辱罵一個嘅酒吧裏邊嘅侍應，就話佢係呢個 黑鬼 fucking pockets， 即係巴坦啦話佢，同埋呢個 fucking nigger， 即係話佢黑鬼。 嗯。 咁啊，當時即係店員當然就係投訴啦。投訴之後咧，就已經係個tribunal已經判咗佢要停職噶啦， 都已經好 係啊 lenient 噶啦喎。呢個 咁但係對方就唔憤氣，再上訴到呢個嘅法院裏邊。咁英國法院嘅判決係咩咧？就係即炒啊！ 講緊發表呢啲咁嘅言論啊 ，fucking nigga， 即係死黑鬼啊， 仲係 即炒啊！ 即好似我哋 喂，佢唔係執行職務喎、 啊，係啊， 佢喺酒吧裏邊，佢同朋友飲緊酒，飲大咗就鬧嗰個侍應，話佢係呢個死黑鬼。 不過英國或者歐盟嘅地方咧，其實對呢啲咁樣敏感嘅詞語，你記唔記得當年喺歐盟歐聯嘅比賽又好，或者係英格蘭嘅英超咧，經常用呢啲咁嘅語言咧，係鬧啲球員嘅時候咧，成隊波都係罰噶嘛，或者係做呢啲咁嘅人咧，都係有罰嘅。所以呢啲係共識嚟嘅。 嗱，佢就嗱，我就點解呢個 case 咁特別咧？就係、是、香港嘅 system 同英國嘅法例咧係好相近，因為 common law 嘅判例。 要參考， 同埋呢個大家記住，唔係警察通例裏邊嘅規定，呢個係屬於香港法律裏邊嘅規定。因為個判詞，英國嘅法院嘅判詞，點解要重判呢個警察革職呢？佢就話，當警務人員故意使用具歧視性及侮辱性嘅語言，必然損害公眾對警隊嘅信心，然後構成咩啊？有損信譽行為 （discreditable conduct）。是屬於違反 Police Conduct Regulation 2012的違紀行為。 香港的法例 香港就是什麼呢？ 232A 條警察紀律規例給大家看看。33第 2M 就是這個了，就是其行為刻意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和英國的是一模一樣。這個是香港法例，不是警察通例，不是警隊裏面的內部指引來的，這個是香港什麼為之警察犯法的規例，是香港法例第323A M 裏面的所說。 不過他這個 case 呢，其實是有爭議的。如果你看 他的行為，第一他休班，第二呢就是你知道英國那些鬼佬呢就很憎那些黑人的嘛，而他現在能夠過得入呢，我覺得話佢係公共服務同埋聲譽受損，係對成隊警隊。 係啦，嗱， 因為你一個人嘅行為，無論咧係休班同唔休班咧，你都係會對成個警隊咧 係 蒙羞。 最重要就係個官嘅判詞，就係話你唔可以用一時判斷失誤嚟去作解釋。 嗯， 當然佢個抗辯理由就係話我飲醉酒啦，飲大咗啦，講多咗啦，係嘛？佢個意思係從個結果嚟睇啊，就係話警員嘅行為，無論你嘅動機係乜嘢。你的結果是嚴重影響公眾對警察的信心， 即使你那時候是神志不清醒。尤其是在英國的法律裏面，我記得就是說如果你喝醉酒再做出來的行為，例如是打親人，其實你都不是一個辯解的理由，因為你明知自己喝不到酒你就不要喝那麼多。 最重要的是他說就算，因為當時這個警察的抗辯理由就是他沒有前科的，是第一次的， 那法 官的判詞都說這個不是一個抗辯的理由， 不是藉口。 即使警察是沒有前科都好，但是他當時是連續使用這些歧視性、冒犯性的語言，性質是極其嚴重。是什麼呢？因為警察不能夠姑息的原因，就是嚴重削弱公眾對警隊的信任和信心。而解僱，我現在讀緊個判詞，解僱該警員是唯一合理的選擇，任何其他較輕的處分都屬不合理至不理性的程度，必須予以撤銷。他就撤銷了個 tribunal 嗰個停職決定，然後由個法院去判決，就係要炒個魷魚。 阿世良，你喺節目之前提醒一樣嘢，就係幾個月之前咧，一個外籍警司咧， 好似葵青指揮官新 指揮官曾經落 發個電郵， 電郵就係 叫所有下邊嘅同事唔好講曱甴。 係啊，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所謂 hate speech 嚟噶嘛，已經係其實國際社會不嬲不能夠接受嘅，係咪？ 你好明顯啊，如果呢個係普通法嘅判例啊，香港警務人員刻意使用曱甴論去歧視性同埋甚至係 hate speech 添，一啲仇恨言論，係損害咗警隊提供公共服務嘅聲譽受損。其實呢個係違反警察括弧紀律規例第32M 條嘅。 Exactly 就係而家 court of appeal 判嗰個 court 就係話，就算你唔係刻意啊 ，accusation 咯。 都要炒魷啊！何況你而家由呢個林主席、省仔康樂會主席，到呢個指揮官，係嘛？到點解我話俾你聽？點解上個禮拜港台拍呢個鏗槍集嗰陣時，呢個警察、呢個警民關係科姓譚呢個肥仔要出嚟補鑊咧？就曱甴論係有原因嘅。話俾你聽，呢個係12月9日英國嘅判出嚟嘅判詞。 佢哋都收到風， 一定收到風。我話俾你聽，所以佢就話 係 曱甴就係睇你點睇嘅啫， 有生命力 的，我即係話你生命力強大啫咁樣。嗱，佢而家就開始搬龍門啦，開始漂白啦。 唔係你話市民有部分市民有激動少少，就話啲差佬係即係狗咧，因為我哋唔係一個公職嘅身份。 我 佢亦都唔可以代表我哋。 呢個不可同日而語，你唔可以話警察有言論自由。對唔住，你揸槍嘅你冇言論自由。 你係公務員， 你係公職人員。第二，你有所謂合法殺人嘅權力。 嗯， 當我挑任你嗰陣時候，而你本身係一個冇專業訓練嘅人，你可以用一個平民百姓嘅態度去還拖嘅話，呢、這個基本上就係犯法。因為你根本係唔可以咁做， 即使你休班都好， 係會帶來成個警隊提供公共服務嘅聲譽受到嚴重損害。呢、這個就係警隊，我頭先再講香港法例第232裏邊所謂嘅違法行為，警察嘅違法行為係啲乜嘢？咁我想問一下，有冇人民事而家如果有俾警察辱罵個警察嘅曱甴嘅人，民事入品，我覺得。 如果我是他，最少好像那個蔡邊爐這樣做法，就是呢停了職先啦， 他當然 還收 OT， 現在當然不會啦。為什麼？因為個個都罵曱甴嘛，由指揮官到散仔 都不知道喜歡 他，唯有就找個警察的這個肥仔出來，這個警民關係科的肥仔出來，姓譚這個就拿來 water down 漂白整件事啊，就話誒冇嘢嘅，我只係話你生命力強啫。 有爭議嘅， 佢否決、否定咗嗰個歧視性語言，但係冇用。我話俾你聽，任何一個語言嘅語境個 context 先係最緊要。 有人解釋過㗎，正如當日納粹黨咧，佢用呢啲咁嘅動物去形容啲人咧，其實就係話俾你聽，我可以隨時殺咗。 佢用老鼠 消滅咗 去描述嗰啲猶太人，包括喺呢個烏干達嘅種族衝突，圖西族同胡圖族人嘅種族屠殺裏邊，用曱甴去稱呼嗰啲嘅胡圖族人，係因為圖西族人可以咁樣就去，即係佢冇一個所謂道德枷鎖喺度咧，去殺害你嘅。啱，呢個係一個仇恨言論嘅基礎。聯合國嘅秘書長古鐵雷斯講過嘅，喺今年嘅呢個聯合國嘅呢個全球嘅一個反對呢個仇恨言論，佢話呢個仇恨言論係全球嘅威脅嚟嘅。喂，大佬，你而家當香港人係乜嘢？我想問一下，我哋出糧俾你，你九億幾加人工，而家今日仲有個新聞話咩啊？膳食費任佢哋 claim remove 咗個上限，137蚊任 claim， 以前就只可以 claim 11餐一個月，而家全部冇上限 ，wave 曬佢哋，任佢哋篤數。 喂，唔怪得我哋而家咁多活動，佢哋全部出曬嚟蒲頭啦。 梗係要出啦，點解？又 claim OT， 又 我想問一下，仲未解釋喎、休班警員帶警棍執法嗰陣時，算唔算 OT 咧？ 呢、這個案例咪講咗咯。就話你所做出嘅行為對聲譽受損嘅話，一樣可以係起訴你。 所以我就話我知道許智峯可以做緊一啲嘅民事起訴， 相類似 籌集一啲嘅眾籌去做民事起訴。大家記住，民事起訴係逼律政司刑事起訴佢哋嘅一個手法嚟嘅。 朱經緯嘅 case 嗰陣時係咁咯， 鄭仲恆就係咁樣做。所以我就係話一定要用民事方式。如果你係當事人係被警察辱罵個曱甴嘅，我覺得係要用民事起訴方式。 相對容易過嗰啲警暴 case， 因為嗰啲要有好長時間去搜證， 搜證好困難， 即係你噏咗一句嘢咧，就衰咗就衰咗噶咯。 喂，如果你睇英國而家嘅判例就係衰噶咯，你問我，我唔知道去到打到上去終審法院嗰陣時候，佢會唔會就話呢個英國判例唔啱香港？如果我哋普通法嘅制度嗰陣時候， 咁咪死啦佢！即係話香港嘅一國兩制已經係名存實亡。 係啊， 連有都唔可以話係 binding， 但係起碼有指引性。的普通法裏面， 肯定我覺得啊，無論你將來上到去頂阿馬道立嗰位張舉能好乜都好啊，呢、這個一定係會作為終審法院嘅參考嘅一個案例，唔使諗噶啦，我覺得。 你有幾個非常任？ 我想話你哋再講啦，再講落去啊，過去講咗嗰啲洗定攞油，冇得翻轉頭噶啦，你而家繼續再講啊，你用警民關係科去漂白，大家就淨係識得笑呢個肥仔，就係講佢話佢亂咁噏，其實唔係，我話俾你聽。整件事背後就係英國呢個咁樣嘅案例，而呢個案例裏邊就係講明警察呢個係嚴重違紀嘅行為，係損害提供公共服務嘅聲譽 ，discreditable conduct 係 discredit 咗成個警隊。嗱，你其他奉公守法警察唔係針對佢哋，係咪？你出嚟執法，你真係跟足曬呢個嘅指引去做嘢，係咪？所謂嘅最低限度武力。去到拘捕完之後停止，不要再用武力，沒有反抗的時候不要再打人，是不是？你不會犯法的，你不會像朱經緯那樣犯法的，你不會七警那樣犯法的， 所以你點解要攬住呢啲壞警察啫？我覺得。咁所以呢個咧， 因為而家佢係唯一嘅耳傍咯，喺成個特區政府嘅管治裏邊。你話而家其實基本上係同幾百萬嘅香港市民為敵嘅喎。在我們的人生的經驗世界從來都未見過一個這樣的香港， 今晚已經一早已經排 部署了， 部署好了，獅子撲兔，又是 鬧打交， 整個香港在平安夜是進入戒嚴的狀態，差不多是用戒嚴的狀態。你由得他在商場裡面唱歌，我想問一下對警察的權威是有什麼影響呢？ 你不出現就行了。 是啊，好了，他現在借什麼？ 裝修咯。 不是啊，他現在借個道理就是那幾宗金浦劫案和標浦劫案，今日鄧炳強啱啱喺九龍公園嘅記者會就係咁講嘛， 咪即係好似上次搞中聯辦，跟住搞七二一出嚟咁咯。你要衝中聯辦，我哋咪冇警察，等無差別攻擊普通市民咯。轉頭翻嚟講不如。 好啦，休息之前提一提大家，就係、是、咧我哋呢個 成債 捐款啊，就係、是、因為咧我哋 PayMe 咧就 Hong Kong Bank 嗰度咧搞極都搞唔到，咁咧所以咧 你又俾人 cut account， 唉，總之就煩到不得了啦。咁咧就用 FPS， 而家咧就用轉數快嘅方式。 嗯、 FPS， 咁咧就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貨金嘅話，就用26296402629640 FPS 嘅方式支持我哋。希望我哋咧繼續可以咧，即係 為大家發聲， 得幾耐啦，係啊，即係將呢個香港而家市民面對嘅問題，盡量揾出一啲嘅漏洞嘅方法去伸張呢個公義。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休息一陣先。 我召唤我，我一定会实现佢三个愿望。 系我召唤你噶，灯神，我想食好好食嘅嘢，仲要唔使钱嘅。 嗯，你嘅愿望已经实现咗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冇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冇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唤我啦，我走啦。